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把脆弱变成一面墙，我拿什么来抵挡？ 灵魂

一下，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。爱情不止玫瑰花，还有不安的惩罚，快乐啊，误解啊，随着时间都会增加。最早的爱像大坝，伤过给一个说法，疯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。

千年的文化传承，积淀无数中华瑰宝。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Я Пекин кокохот пасан картину. 我爱北京，我爱 北京。 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九六九智说北京，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欢迎收听九六九智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今天的智说北京，和您聊一聊老北京皇家养大象的历史。大象，陆地上最庞大的哺乳动物，喜欢温暖，并非是北方所产。但有趣的是，它与老北京城却曾结缘700年。皇家饲养大象，宋代已有，因为大象极其罕见，而且身躯庞大，可以彰显天朝万物皆备于我的气势，因此得到了特别的重视。在北宋都城的汴梁，经常会有皇家大象炫耀性的游街活动，小贩们趁机跟在后边兜售大象的玩具作为旅游纪念品。到了元代，北京成了都城，一开始是有大象的，但是待遇不高，需要干力气活，比如忽必烈在景山搞绿化，就派大象驮数种。元代的皇家仪仗队由6头大象打头阵。此外，皇帝还经常会乘大象拉的车，也就是御路车。元代大象养在积水潭边，因为大象耗水，需要经常洗澡，当时的积水潭可比今天大得多了。到了明代，故宫门口用2头大象看门，按照规定还应该有虎豹，但实际上很少用。明代大象多是南亚各国进贡而来，养在宣武门内，主要负责在南北交际时驮祭器、驾车等等。此外，就是在朝贺时站在两边，等官员们全过去了，鼻子一搭，仿佛关门。一次日常规模的朝贺需要用6头大象。由于宣武门一带没有水塘，大象只能出宣武门到城壕中洗澡，日久天长成了景观，所经过的街道也被称作象来街。到了清代，洗象成了每年6月天况节的固定仪式。洗象的工具很复杂，比如有推象进退的叉，有专门的竹刷。为了看洗象，这一天宣武门外9楼临水座位的价格甚至要千钱。乾隆时，南亚进贡大象达到了17次，共50多头。清朝规定大象每天的待遇是老米3斗，稻草160斤，但是大象太多，朝廷负担不起，只好下令以后贡象均交由云南、广东官府代养。清光绪时，一头大象早朝时突然野性发作，带车逃逸，还冲入了民宅，踩死了人，到晚上才被捕获。从此清廷銮驾，再不用大象。清朝后期积弱，皇家无力照顾大象，随着大象老病而死，象房也就渐渐凋落了。在清末的宣统初年，象房的旧址上建起了相当于议会的资政院，民国时期又将资政院扩建为国会，旧象房南边的城墙根土路被改建成了国会街，东边的象房夹道也被称为众议院夹道，也就是现在的众议胡同。解放之后，新华通讯社进驻旧国会大院，在院内施工时，曾经挖掘出了昔日象房的石板水池和石雕小象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近期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，北京教育考试院、北京市方志馆和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承办的北京恢复高考40周年专题展在北京市方志馆1层展厅开展。本次展览持续展出到9月30号，